你好，我是李月。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内存管理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在高并发、高吞吐量的极限情况下，很多简单的事情啊，就会变得没那么简单了。比如说，一个业务逻辑非常简单的微服务，那日常情况下呢，都可以稳定的运行。为什么一到大促它就卡死，甚至进程就挂掉了？再比如，一个做数据汇总的应用，按照小时、天这样的力度来进行数据汇总都没有问题。那到了年底需要汇总全年数据的时候，没等数据汇出来，程序就死掉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大部分的原因是程序在设计的时候没有针对这种高并发、高吞吐量的情况做好你的内存管理。那要想解决这类问题，首先你需要了解内存管理的机制。现在的语言啊，像 Java、Golang 这些语言，它采用的呢都是自动内存管理的机制。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啊，并不需要显示的去申请和释放内存。当我们创建一个新对象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分配一块内存用于存放这个新创建的对象。那在对象使用完成之后呢，系统会自动的择机来收回这块内存。这个过程啊，完全是自动的，不需要开发者来干预。那对开发者来说啊，这种自动内存的管理机制，它显然是很方便的，不仅能大大的降低了开发的难度，提升开发效率。更重要的是啊，它非常完美地解决了内存泄露的问题，是不是很厉害啊？当年 Java 语言啊，它能够迅速地普及和流行，超越 C 和 C++，这个自动内存管理机制，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啊，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从它的实现原理里边来看一下。JVM 的自动内存管理主要需要考虑申请内存和回收内存这两个问题。先说比较简单的申请内存的逻辑啊。首先，我们需要先计算创建的这个对象，它需要占用多大的内存空间。然后呢，在内存里边找一块连续的并且空闲的内存空间，把它标记成已占用。最后啊，把申请到的这个内存地址绑定到对象的引用上。这个时候呢，对象就可以使用了。那内存回收的过程啊，它就非常复杂了。总体上来说啊，内存回收呢，它需要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先要找出所有可以回收的对象，把对应的内存标记为空闲。第二件事是还需要做内存的碎片整理。那内存回收机制它是如何找出可以回收的对象的呢？现代的机器算法啊，它大多采用的是标记清除算法，或者是它的一些变种的算法。这种算法啊，它分为标记和清除两个阶段。首先呢是标记阶段，从 GC root 开始标记呢所有可达的对象。你可以简单的把这个 GC root 理解为应用程序入口的那个对象，因为啊，程序中所有在用的对象，它一定都会被这个 GC root 的对象直接或者间接的引用。然后呢，在清除阶段，便利所有的对象，找出所有没有被标记的对象。那这些没有被标记的对象呢，都是可以被回收的。接下来就简单了，我们清除这些对象，释放对应的内存就可以了。这个算法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执行标记和清除的过程中呢，我们必须把整个进程暂停，否则呢，这个计算的结果就是不准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发生垃圾回收的时候，我们程序呢会卡死的原因。后续产生了许多变种的算法，那这些算法呢更加的复杂，可以减少一些进程暂停的时间，但是啊，它都不能完全的避免暂停进程。完成了对象回收之后，还需要做内存的碎片整理。什么是内存碎片呢？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假设说我们的内存啊只有10个字节，一开始这10个字节它都是空闲的。那我们初始化了5个 short 类型的对象，我们知道每个 short 它是占2个字节，5个 short 对象呢正好占满10个字节的内存空间。应用程序呢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其中的2个 short 对象用完了，并且被回收了。这个时候，如果我需要创建一个占用4个字节的 int 对象，能不能创建成功？答案是不一定啊。虽然说我们刚刚回收了2个 short 对象，正好是4个字节，但是呢，创建一个 int 对象，它需要的是连续的4个字节的内存空间。两段2个字节的内存，它并不一定就等于是一段连续的4个字节的内存。这段话有点绕口啊，不过你能理解啊。如果这两段2个字节的空闲内存不连续，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创建这个 int 对象，这个呢就是内存碎片的问题。 所以垃圾回收完成之后啊，还需要做内存碎片的整理，把不连续的空闲的内存呢移动到一起，以便空出足够的连续的内存空间，以便后面来使用。和垃圾回收的算法一样，内存碎片整理呢也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实现方法，但是呢，由于整理的过程需要移动内存里边的数据，也都不可避免的需要暂停进程。虽然说自动内存管理的机制非常有效的解决了内存泄露的问题，那带来的代价呢，就是执行垃圾回收的过程中呢，会暂停我们的进程。如果暂停的时间过长，这个应用程序看起来就像卡死了一样。在理解了自动内存管理的基本原理之后呢，我再来带你分析一下，为什么在高并发的场景下，这种自动内存管理的机制会更容易的导致进程的暂停。一般来说啊，我们的微服务在收到一个请求之后，执行一段业务逻辑，然后返回响应。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创建一些对象，比如说这个请求的对象、响应的对象和中间处理业务逻辑中需要使用的一些对象等等。随着这个请求响应的处理流程结束，我们创建的这些对象呢也就都没有用了，这些对象将会在下一次垃圾回收的过程中呢被释放掉。这里边你需要注意的是，直到下一次垃圾回收之前，这些已经没有用的对象它是会一直占用我们内存的。那么虚拟机它是怎么来决定什么时候来执行这个垃圾回收呢？这个里边的策略啊又是非常的复杂，也有很多不同的实现，我没法在这儿给你展开来讲。但是啊，你需要知道的是，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策略，如果说内存不够用了，那肯定是要执行一次垃圾回收的，否则我们的程序就没法继续运行了。在低并发的情况下，单位时间内呢需要处理的请求不太多，那我们相应的创建的对象数量也不会很多，这个自动垃圾回收的机制啊，它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它可以选择在系统不太忙的时候来执行这个垃圾回收，那每次回收的对象数量也不多，相应的进程暂停的时间呢也非常短，短到我们都没有办法感知到这个暂停，那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在高并发的情况下，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我们的程序这个时候会非常的繁忙，短时间内就会创建大量的对象，那这些对象呢会迅速的把整个内存占满，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内存可以使用了，这个垃圾回收的机制呢被迫开始启动，并且这次被迫执行的垃圾回收，它面临的是占满整个内存的海量的对象，所以呢，它执行的时间也会非常长，那相应的这个回收过程导致的进程暂停的时间也会很长，进程长时间的暂停又会导致大量的请求等待处理，垃圾回收刚刚结束，更多的请求立刻涌进来，迅速的占满内存，再次呢被迫执行垃圾回收，这样呢就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如果垃圾回收的速度跟不上对象创建的速度，还有可能呢会产生内存溢出的现象。于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在这节课开始提到的那个情况，一到大促，大量的请求打过来，我们的服务呢就被打死了。对于开发者来说啊，垃圾回收它是不可控的，并且呢还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降低垃圾回收的频率，减少呢由于垃圾回收导致的进程暂停的时长。我们知道啊，只有使用过被丢弃的对象才是垃圾回收的目标，所以呢我们需要想办法在处理大量请求的同时，尽量少的产生这种一次性的对象。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优化你的代码中处理请求的业务逻辑，尽量少的创建一次性的对象，特别是占用内存较大的对象。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请求的 request 对象在整个业务流程中一直传递下去，而不是每执行一个步骤就创建一个内容和 request 对象差不多的新对象。这个里边啊没有多少通用的优化方法，那你需要根据我告诉你的这个原则来针对你的业务逻辑想办法来优化。对于需要频繁使用占用内存较大的这种一次性的对象，我们可以考虑自行的回收并且重用这些对象。这个回收重用的实现方法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为这些对象建立一个对象池，那收到请求之后呢，在对象池里边申请一个对象，使用完之后呢再把这个对象放回到对象池里边，这样我们就可以反复的重用这些对象，非常有效的避免了频繁触发垃圾回收。如果可能的话，使用更大内存的服务器也可以非常有效的缓解这个问题。以上的这些方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垃圾回收导致的进程暂停。 如果你优化的好，是可以达到一个还不错的效果的。当然，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绕开自动垃圾回收机制，自己来实现内存管理。但是啊，如果你自己来管理内存，你将会面临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啊，极大增加了程序的复杂度，那可能引起内存泄露等等。流计算平台 Flink 它就是自己实现了一套内存管理的机制，那在一定程度上呢，缓解了处理大量数据时候垃圾回收的问题，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 bug。 总体来看，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因此啊，一般情况下我并不推荐你这样做，具体呢还要根据你的应用情况综合权衡，做出一个相对最优的选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现在的编程语言大多采用的是自动内存管理的机制，那虚拟机呢会不定期的执行垃圾回收，自动释放我们不再使用的内存，但是执行垃圾回收的过程呢会导致进程暂停，高并发的场景下会产生大量待回收的对象，那虚拟机会被迫的频繁的执行垃圾回收，导致这个程序呢长时间暂停，我们的程序看起来就像卡死了一样。为了缓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尽量少的使用一次性对象，对于需要频繁使用占用内存较大的这种一次性的对象，我们可以考虑自行回收并重用这些对象，来减轻垃圾回收的压力。课后啊，请你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微服务需要处理的是大量的文本，比如说每次请求它会传入一个 10KB 左右的文本，那在高并发的情况下，你会如何来优化这个程序，尽量的避免由于垃圾回收导致进程卡死的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